听觉体验。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三月踏青北海边，穿到春烟柳如烟，看迎你唱惊喜，终于下车闲谈，红杏枝头春意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小子上了绿衣签，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古城春风得意时，为你广播伴耳边。 87.6，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我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的主持人李瑞。 我是培新小学1年级1班的李诺涵。 下面由我们父女俩为您讲述一则伊索寓言：掉在井里的狐狸和公山羊。 一只狐狸失足掉到了井里，不论它如何挣扎，依然没有办法爬上去，只好待在那里。 口渴极了的公山羊来到井边，看到狐狸在井下，就问狐狸：喂，狐狸，这井水好不好喝呀？ 狐狸觉得机会来了，心中暗喜，马上镇定下来，极力赞美井水好喝，说这水啊是天下第一泉，清甜爽口，并劝山羊赶快下来与他痛饮。 听了狐狸的提议，公山羊同意了这个办法，就迅速地跳到了井下。他咕咚咕咚地痛饮起来，喝完了井水，他才发现不得不和狐狸一起商量怎么才能逃出这口井呀。 狐狸早有准备，他狡猾地说：我倒有一个方法，你用前脚扒在井墙上，再把脚竖直了，我从你的后背上跳上井去，再拉你上来，我们就都得救了。 公山羊同意了狐狸的这个提议。 狐狸踩着山羊的后脚跳到了它的背上，然后再从它的脚上用力一跳，跳出了井口。狐狸上去以后准备独自逃离。 公山羊急了，指责狐狸：喂，狐狸，你怎么不信守诺言啊？ 狐狸回过头对公山羊说：喂，朋友，你的头脑如果像你的胡须那样完美，你就不至于在没看清出口之前就盲目地跳下去。这故事说明，聪明的人应当事先考虑清楚事情的结果，然后才去做。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好歌会说话。会说话， 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当外婆难过。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好歌告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 说话。 各位中午好，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好歌会说话，我是殷超，欢迎各位今天的锁定收听。很多人呢都说年少不听李宗盛，听懂已是歌中人，这是因为他的歌里唱的呢都是人生，有的是他自己的故事，有的是别人的故事，但总的来说呢是大部分人的故事，所以说呢才能够引起大家的一个共鸣。那么在李宗盛的众多歌曲当中，我们今天呢挑选了十首传唱度比较高的、歌词内容比较好的、创作背景的故事性也比较强的歌，今天的节目当中一起来跟大家分享。那么今天我们的情感文化范儿，一起来聊李宗盛的歌曲人生。那么李宗盛的哪首歌曾经引起各位的共鸣，或者说是特别的有一段故事和牵挂呢？欢迎各位也是通过新浪微博找殷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岁月就这样渐渐老去， 时光就这样慢慢积淀， 用文化表达情感，让情感富有文化，情感文化范儿。 李宗盛绝对算得上是一个高产的音乐人，那么至少在巅峰时期他算得上是高产，这个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可是呢，很多经典的歌曲都是他打磨了很多年才能够完成的，比如说给辛晓琪的这首很经典的《领悟》，这首歌呢前后一共写了2年。当时呢李宗盛听说哈，这个辛晓琪过得不开心，但是也没打听他为啥不开心。那么恰好当时李宗盛的第一段婚姻呢也走到了尽头，他呢就把自己的感受和感悟写成了歌，没想到歌词呢恰好戳中了辛晓琪的泪点。那时候呢辛晓琪呢也刚刚失恋，据说拍录影带的时候辛晓琪的内心一直是无法平静，边哭边唱，所以说录影带里的那个经典的哭着唱歌的镜头算得上是一个真情流露。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就来分享辛晓琪这首《领悟》。 整整望着你的脚步，给你我最后的祝福，这何尝不是一种领悟，让我把自己看清楚。虽然那无爱的痛苦将日日夜夜在我灵魂最深处，我以为我会报复，但是我没有。当我看到我深爱过的男人竟然像孩子一样无助，这何尝不是一种领悟，让你把自己看清楚。本来是奢侈的幸福，可惜你从来不在乎。爱一段感情就此结束，要荒芜。我们的爱若是错误，愿你我没有白白受苦。若曾真心真意付出，就应该满足。啊，多么痛的领悟，你曾是我的全部。 袁叔说，听懂李宗盛是一件很残酷的事情，意味着我的人生已经过了一小半，爱情坎坷过，生活失意过，事业不顺过，也没了当年的少年气。卡奇说，一直很喜欢听李宗盛的歌，但是以前呢是欲赋新词强说愁，

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好歌会说话，今天我们来说李宗盛的歌曲人生。欢迎各位通过新浪微博找音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一起来互动。他们说领悟算是最喜欢的一首歌曲了，特别是理性和感性演唱会的版本，百听不腻， KTV 必唱，车载必放。那心爱企业说滚石的大哥。可乐妞说少年听不懂李宗盛，懵懂时听不出那些叹息般的唱念里潜藏的生活和阅历，读不懂那些直白的歌词里蕴藏的抚慰和共鸣。少年时啊，只入耳未入心，山丘爱的代价，我是一只小小鸟，他的每一首歌都是经典。李宗盛的声音不算天籁，但是呢很走心，就像在讲故事，我们就在这样粗犷却温柔的声线里听到了自己的故事。其实呢除了山丘这首歌之外呢，另外一首歌曲一样也是早早就写好了曲子，但是呢迟迟没有填词，那就是给自己的歌。早在纵贯线乐队刚刚成立的时候呢，李宗盛就写好了给自己的歌这样的样稿。后来呢一方面是忙着做巡回演唱会，还有一方面呢就觉得这首歌的旋律呢是非常难得的好作品，所以说呢李宗盛就迟迟没有动笔填词，一直到2009年底这首歌呢才正式完成了录制。歌曲的首唱呢是在巡回演唱会的台北站，也是最后一站。那么当时呢他唱这首歌的时候，台下歌迷呢是惊喜万分，但是呢不久之后乐队也是如约解散了。一起来分享这一首很经典的也很好听的给自己的歌。 想得却不可得，你奈人生何？该舍得舍不得，只顾着跟往事瞎扯。等你发现时间是贼了，他早已偷光你的选择。爱恋不过是一场高烧，思念是紧跟着的好不了的渴，是不能原谅却无法阻挡，恨意在夜里翻墙，是空空荡荡却嗡嗡作响，谁在你心里放冷枪。旧爱的誓言响起了一个巴掌，每当你记起一句就爱一个耳光，然后好几年都闻不得闻不得女人香。往事并不如烟，是的，在爱里念旧也不算美德，恋爱不想写歌，再认真也成不了风格。我问你见过思念放过谁呢？不管你是累犯或是从无前科，我认识的只有那喝酒的分了，没见过分酒的喝。这是 什么呢？他的爱在心里埋葬了，磨平了，纪念了，仍有余味，是不能原谅，却无法阻挡。爱已在夜里翻墙，是空空荡荡，却嗡嗡作响。谁在你心里放冷枪？旧爱的誓言响起了一个巴掌，每当你记起一句旧爱，一个耳光。干枯好几年的温度的温度的女人香，干枯好几年的温度想得却不可得，你奈人生何？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给自己的歌，李宗盛。亨瑞说，都说听李宗盛有三个阶段，第一个是年少听不懂，第二个是听他的歌像是在唱自己，第三个阶段是彻底成熟之后云淡风轻。目前呢，我还处在第二个阶段，希望早点进入第三个阶段，能看开更多的事情，但是呢也不想那么快就老去。好矛盾的一个想法哈。在1992年，李宗盛为张艾嘉担任了专辑制作人，并且创作了专辑的同名歌曲《爱的代价》。后来呢，很多人都以为这是一首情歌，但是呢，李宗盛在采访之中却表示，这首歌其实是写给姐姐的。而且呢，他说，我不敢教人家怎么去恋爱，因为每一段恋爱都是独特的案例。我想对大家说，所有爱的代价都是值得的。那么后来呢，这首歌又被多次收录在了李宗盛自己的专辑之中。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李宗盛版本的《爱的代价》。那么这个版本呢，是收录在李宗盛2004年发行的专辑《爱情论》之中。 少时的梦吗？像朵永远不凋零的花，陪我经过那风吹雨打，看世事无常，看沧桑变化。那些为爱所付出的代价，是永远都难忘的啊。所有真心的痴心的话，永在我心中，虽然已没有他。走吧走吧，人总要学着自己长大。走吧走吧，人生难免经历苦痛挣扎。走吧走吧，为自己的心找一个家。也曾伤心流泪，也曾黯然心碎，这是爱的代价。 广仔说，李宗盛是个多面手啊，熟悉的老音乐人，台湾李宗盛，香港卢冠廷，那个时候两位合唱的很多歌曲让人回味无穷。而曾经属于李宗盛的女人林忆莲，经过李宗盛的手，人生也变得不一样的丰富。他创作了太多的经典音乐作品，给年轻人树立了榜样，比如山丘。如果像老戏骨那样造一个词的话，我会称他为老乐骨。齐峰也说，读懂一个人真的很难，读懂一个女人更难，但是最难的是读懂自己。有的时候听一听李宗盛的歌，真的可以多认识一点自己。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好歌会说话，稍后是一小段的广告。今天我们来说李宗盛，欢迎各位通过新浪微博找殷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号找北京文艺广播一起来活动。待会儿见喽。 学着自己长大，走吧走吧，人生难免经历苦痛挣扎。走吧

送君千里，直到山穷水尽，一生和你相依。 漂洋过海来看你，这首歌呢是在李宗盛的创作当中很特别的一首歌曲，背后的故事呢可能很多朋友也都知道啊。娃娃金志娟年轻时候呢和恋人的一段情感经历，当时他呢打工了半年，用所有的积蓄换来了一张飞往北京的机票，来了很长一段时间呢，他对这个城市的认识只有他男朋友的家，但最终呢这段感情也没有走下去。李宗盛呢听了这一段经历就把它写成了歌，而且呢是在唱片公司附近的一家牛肉馆面里用托盘上的纸写完了这首歌曲。据说呢当时娃娃在录这歌的时候真的是哭到不能自已，好几天才完成。时间来到1991年，李宗盛发行了一首很火的歌《凡人歌》，后来呢被无数人是奉为经典。这首歌呢算是李宗盛对于人生最生动也是最大气的一个描述，而且呢歌词相当的工整。你我皆凡人，生在人世间，终日奔波苦，一刻不得闲。那这几句调侃呢让人生的无奈跃然纸上，但是最后的几句问你何时曾看见这世界为了人们改变，这几句呢更是让人深思，也算是整首歌的一首点睛之笔了。一起来分享这首《凡人歌》。沈维希老师也在微博上过留言说，他是我最喜欢的男歌手之一。甲乙丙丁不是我说，迟到的打卡，听李宗盛真的是一种享受。人生没有白走的路， 每一步都算数，青春对我们而言是美好的。这个平凡的大叔一首歌会把你带入一场美丽的回忆之中，一辈子总是还得让一些善意执念推着往前走，我们因此能够愿意去听从内心的安排，专注做点东西，至少对得起光阴岁月，其他的就留给时间吧。其实呢，李宗盛真的是通过他的音乐满足了很多人的很多的情感方面的需求，当然了，也满足了他自己不少私心，比如说那首《鬼迷心窍》。其实呢，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哈，在看到颜值很高的异性时，难免就会忍不住多看两眼，这个是人的本能哈，很正常。那么这首歌呢，就是在这个背景之下写出来的。当时呢，李宗盛坐飞机，有一个空姐呢为大家服务，李宗盛呢一看啊，好漂亮，身材也好棒，于是呢就产生了一点好感。反正坐飞机也无聊，李宗盛呢就开始幻想，如果说跟他谈恋爱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后来他就索性把这个幻想写成了一首歌。那么至于歌词中的那一句现在说分手会不会太早，是因为李宗盛要下飞机不得不要告别啊。鬼迷心窍来自李宗盛。先生说，记得当年只是因为我的一句话，他就抛家舍业来到我的城市，都是内陆城市，没有漂洋过海，但是也隔了近千里。后来我就告诉自己，此生不能负他。是的，一定要爱到最后。麦田说，音乐有趣的地方就在于它总是会偷偷地替你储存很多的记忆，每一首歌都像是一间带锁的小房间，每个房间都装着不同的故事。 就这样了，平静的心拒绝再有浪潮，斩了千次的情丝却断不了，百转千折它将我围绕。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春风再美也抵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是鬼迷了心窍也好，是前世的因缘也好，然而这一切已不再重要，如果你能够重回我怀抱。是命运的安排也好，是你曾经的捉弄也好，然而这一切已不再重要，我愿意随你到天涯海角。 岁月总是匆匆的催人老，虽然情爱总是让人烦恼，虽然未来如何不能知道，现在说再见会不会太早。 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好歌会说话，今天我们来说李宗盛。欢迎各位通过新浪微博找殷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一起来互动。尽管说到现在李宗盛呢已经创作了数百首歌曲，但是在很多人眼中，他最好的专辑还是1986年出版的《生命中的精灵》，也就是他的第一张专辑。主要是呢，这张专辑的风格当时给人带来不小的惊喜，尤其是《寂寞难耐》这样一首歌曲，接近口白的唱法和歌词哈，让这歌呢变得简单直接。这些呢，在后来还成为了李宗盛的一个招牌。其实呢，他当初创作的时候也没想那么多，觉得呢唱歌轻松一些嘛，对不对？后来干脆用讲的算了，觉得比唱的还好听，于是呢他就放弃了正经八百在旋律上下功夫，半说半唱，没想到效果还真是挺不错。 总是平白无故的难过起来，然而大伙儿都在笑话，真是精彩，怎么好意思一个人走开。不是没有想过随便谈个恋爱，一天又过一天，30岁就快来，往后的日子怎么对自己交代。寂寞难耐，寂寞难耐，爱情是最辛苦的等待，爱情是最遥远的未来。时光不在时光不在，只有自己为自己喝彩，只有自己为自己悲哀。 李宗盛呢写歌有一个习惯，就是把真实的故事带到歌里，有的故事是别人的，有的故事是他自己的，但是呢为了不让大家知道自己的这些小秘密，他只好找别的歌手来唱他的歌。比如说张信哲来唱的那首歌《我是真的爱你》，可能很多人都知道这首歌原唱是张信哲哈。后来呢94年的时候，李宗盛还是忍不住自己唱了一版，但可能很多人不知道，这其实啊是李宗盛写给林忆莲的第一首歌，但那时候呢还只是一个暗恋阶段，还没有挑明单恋吧，没有实质性的发展，所以说呢只得把这个小秘密暂时给隐藏了起来。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这首李宗盛版本的《我是真的爱你》。从此为爱受委屈， 能再躲避，于是你成为我生命中最美的记忆。甜蜜的言语怎么说也说不腻，整个世界已完全被你占据。我想我是真的爱你，我是真的爱你。 小明仔说，听主持人这么一说才知道，原来李宗盛也有这么不正经的时候。小七爱奇说，感觉鬼迷心窍里最经典的是那几声鼓点儿，感觉像是在叩击心门，刻骨铭心的。两面派的小虎说，以前总觉得流行歌好听，觉得流行歌里唱的才是自己，现在听李宗盛发现比那时候的流行歌真的是唱得太精准了。 你说愿意，也许是我太心急，竟然没发现你眼里的犹豫。只是你又何必狠心将一切都抹去，悄然远离，连道别的话也没有一句。请让我随你去，让我随你去，我愿陪在你的身边，为你挡风遮雨。让我随你去，让我随你去，我愿陪在你身旁，等你回心转意。我是真的爱你。 聊到李宗盛的歌，很难绕开林忆莲这个名字。不管是两个人怎么样有过感情经历，还是音乐上的合作，他们之间互相产生的影响都特别的大。在李宗盛和林忆莲共同创作的众多经典歌曲当中，当爱已成往事是相对受很多人喜欢的。一方面因为它是电影《霸王别姬》的主题曲，影片和歌曲的影响力都大，后来呢无数人进行翻唱。还有一方面就是歌词的内容真的是唱的，怎么说呢，一语成谶吧，居然真的就唱成了他们两个人的真实结局。真的要断了过去，让明天好好继续。节目最后一首歌曲，我们就来分享李宗盛和林忆莲《当爱已成往事》。 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纵然记忆抹不去，爱与恨都还在心里。真的要断了过去，让明天好好继续。你就不要再苦苦追问我的消息。 爱情它是个难题，让人目眩神迷，忘了痛或许可以，忘了你却太不容易。你不曾真的离去，你始终在我心里，我对你仍有爱意，我对自己无能为力。依然将你放在我心中，总是容易被往事打动，总是为了你心痛。 一眼流年岁月中，无意的柔情万种，不要问我是否再相逢，不要管我是否言不由衷。为何你不